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回到家，岳定堂果然还没回来，他也不着急，先洗个澡，喝一碗周叔炖的冰糖雪梨糖水，再美美睡上一觉。正梦见他还在上海岳家老宅跟岳定堂、岳春晓、周叔打麻将，大杀四方时，被人叫醒了。睁眼一看，岳定堂正坐在床边。 我都快赢钱了，这件全没了。 我补偿你，不过我现在都要靠你养了，吃软饭的人似乎没资格说这句话。 我梦见春小姐了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，我有点想她了。 我也想她了。 岳春晓夫妻俩还在国外，国内战火连天，他们身在国外也未见得安稳。岳春晓的丈夫几次发电请求回国效力，却都被南京方面拒绝了，依旧让他们留在国外待命。实际上国外的待遇对心系祖国的人而言也未见得好。欧美奉行绥靖，对中国的球员迟迟无动于衷，他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四处奔波却无济于事。外人看来，能留在海外的外交官此时无疑是幸运的，他们不必经历国内的战火，不必担惊受怕，时时被威胁生命。但对岳定堂姐夫这种人来说，他却宁可回国，也不想留在外面虚度光阴。电报有时亦未能及时发出收到，间隔半月的寥寥几字中，岳春晓仅仅发来平安的讯息，也就再没有旁的。远隔重洋，岳定堂和林叔纵然担心，也毫无办法。此时的英国的确还是比国内安全的，这也是唯一让人安心的一点了。但一提起来，总归是一家人，天各一方，分布五湖四海。从前林叔自己出去闯荡的时候没什么察觉，也许那时候年少气盛，一味往前冲，从不回头看，一心想着出人头地，让姐姐长脸，不再认为留洋读书是能让林家振兴的唯一出路。但如今因局势而分居两地，他反倒容易时时想念起他们。姐姐林瑶和姐夫周萨，他那刚满周岁的外甥，还有岳春晓。后来他渐渐明白，自己想念的其实不仅是人，这些思念里还有破碎山河再次完整的期盼。换作十年前，他一定毫不犹豫扛上枪就参军上一线，但现在的他却只能离开家乡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。因为他还有爱人和亲人，这些人都希望他平安喜乐。 也许我可以从你这里听见一些什么，而不是由尤小姐来告诉我。 我不想把你拖进漩涡里。 什么样的漩涡？能比我在战场上顶着敌人的炮火匍匐前进那时还要危险吗？ 岳定堂不语，只是望着他。房间里只开了台灯，岳定堂的眼睛在昏黄光线里有种魔力，会让人不由自主沉溺进去。林叔看见了宁静的深情。情到深处情转薄，从前读到这句诗，他觉得是文人的无病呻吟，如今却终有所体悟。隐藏在平静表象之下的，未必就真的是毫无波澜，用情越深，可能反而越是看不出来。林叔知道，岳定堂对自己的用心绝对不比自己少半分。这么多年来，有些话不必说出口，两人之间也早有默契，而他同样也不希望岳定堂有任何危险。有一种成全，叫明知同生共死，也希望对方安然无恙。 岳家在香港的产业写的是你的名字，林叔，我希望无论如何你都能好好的。 我会很好， 前提是你活着。老岳，你很了解我的性格，如果你不说，我会自己去找答案，到时候说不定你反而将我置身危险之中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，你还在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吗？ 不，现在香港并不安全，日军迟早会切断国内与国外的海陆交通运输线，而香港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。 我看过这样的新闻，报纸上每隔三五日就会刊登一回。 以欧美现在的绥靖态势，一旦德国盯上他们，远东这边的地盘就会被日本人蚕食，香港这种手无寸铁、怀揣金山过街的小童必然毫无反抗之力。 你的意思是将产业再往海外转移？ 现在暂时不用，但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。 这跟你瞒着我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？ 有一批物资要从香港运回国内，各方都在盯着。 他的话言简意赅，但林叔一下就明白了，香港这个鱼塘很小，但却是情报天堂，各种鱼应有尽有，鲨鱼伪装成无害的小鲤鱼在鱼塘里游走，暗潮汹涌，尔虞我诈。约定堂想要帮忙运送这批物资，那他就等于选择了一边的立场，而在另一边必然也有无数人不希望他这批物资运送成功，这其中也许会有日本人、英国人，甚至是中国人。他只要揽下这件事儿，开了个头，以后所有与此相关的事情就都脱不开身。 如果我没问，你会一直瞒下去？ 不会，但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。本来带你和周叔来香港，就是想给你们安稳的生活，现在这样是非我的初衷。 老岳，你这将我当成温室里的花朵了，当初在租界巡捕房里审问我的时候可没见你这么怜香惜玉啊，现在知道后悔了。 你还记得那件事啊？ 你看啊，你看你这笑容明显不知悔改，下回再犯。 你也没见得吃多少苦啊，还在监狱里聚众赌博，亏我那会儿还在担心你，看到你这样着实给我气坏了。 哎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在翡冷翠舞场见到我的那一刻就暗自倾慕本少爷了？不然为什么一回来就跟我过不去？ 还真不是，我说我学生时代就看上你了，你信吗？ 哼，我才不信呢。哎，咱们从上海一路到东北，又是跟俄国人斗，又是跟日本人周旋，末了还捣毁邪教老巢，这样都走过来了安然无恙，现在仅仅是运送一批东西而已，你就以为我怕了？别把我看得太娇弱了，我不是只能站在你背后躲避风雨的人。你知道你今天走了之后发生什么了吗？要不是我去帮尤小姐引开那三个混混，她现在很可能已经有危险了。 那她现在人呢？ 我暂时将她安顿在广东道那间屋子里，让周叔过去给她送些东西了。哎，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 尤小姐是接头人之一，我将物资筹集好了之后，她就会跟长沙那边对接，那边再派人过来将物资运回内陆，从粤汉铁路北上直达长沙、武汉等地。 但依我看，尤小姐并没有太多经验，他甚至差点就被逮住了。 我原先的对接人姓陈，长期在此驻扎，经验丰富，可惜在半个月前死了。 这么巧？ 光天化日当街被人开枪打死，枪手找不到，最后不了了之。 也就是说尤小姐是仓促上任，毫无经验？ 不错，她原本在南洋帮忙宣传筹集经费，如今香港缺人，只好让她顶上了。这几天我们碰面就是为了敲定物资运送的时间和地点，但周围危机四伏，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。我与他偶遇，然后动心，再一度春风。 哼，挺不错的剧本。 但我们依旧联系不上原本应该跟我们对接的第三人，没有他我们就无法联系上内地，只有他知道轮船到港的时间和具体哪一艘货轮，也只有此人能跟货轮上的人对接。 现在比原定时间延迟了？ 不错，我们原本约好昨天下午五点在半岛酒店见面，但那人并没有赴约，我们也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。 你有没有想过对方也可能已经遭遇不测， 又或者叛变了。 如果他叛变了，昨天我们就会被人找上门来。 但你们今天被盯梢了。 盯梢的人是跟在尤小姐后面来的，也就是说尤小姐原先的住处已经不安全了。我原本想出门甩开跟踪者之后再折返回去找她，结果你把她带走安顿起来，也算歪打正着了。 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你们的计划差点就毁了。 你是我的福星。 那你们现在打算如何？ 明天我去找尤小姐，只有她能联系上那个人。也许对方只是临时发现不妥，这才取消见面。如果一切安全，我们可以另约时间。 需要我帮忙做什么吗？ 你平安无碍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。 其实我…… 嘘，我们家不能两个人同时置身在危险之中，总得有一个人在岸上，这样才能在情况不妙时随时将我捞出来。 凌叔耸肩，也不知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。对于他的作风，岳定堂很了解，这次对方如此安静快速消停，反倒让他隐隐不安起来。幸好隔天尤小姐跟对方联系上，重新约好隔天早上在半岛酒店5楼502号房见面。为了分散风险，两人并不凑到一处，而是分头前往。岳定堂并不知道尤小姐比他早到还是晚到，在距离约好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，他站在502房间门口敲响了那扇房门。这是双方早就约好的敲门暗号。过了片刻，后面传来动静，门打开了。林叔冲他露出一个绅士的微笑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嘿嘿，岳先生，里面请。 林叔手往里面一引，示意他进来。而在林叔身后站着同样一脸茫然的尤小姐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